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让你知道你最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中招直播咨询。那今天继续我们的学校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三所学校，来自于西城区的13中、14中以及156中学。那也欢迎各位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系。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开通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呢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公号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了。也欢迎各位呢通过视频来去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说，到了高考复习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会有这个大型的高校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的第二场即将推出，时间呢是在5月26号，到时候我们会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跟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这两所学校其实如果大家熟悉，尤其高三家长熟悉的话，都会知道这是在京招生计划较多的院校，到时候两所院校的招办负责人将实时跟家长在线交流，相当于成为我们叫这个填报志愿的私教啊，告诉您究竟您家孩子在什么样的水平可以报我们什么样的专业，根据兴趣我们来去报什么样的专业啊，都可以，可以回答家长的提问，也可以去详细介绍两校最新的招生政策跟招生专业录取比例还有注意事项等内容。尤其是高三的同学，当然了我们也欢迎高二的家长跟同学去观看这场直播，因为提前做一个准备嘛。详情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咨询了解，400-650-7766，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解，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预告做一个播出。所以呢欢迎您关注我们这一场大型的高校招生政策的解读，请来招办主任不容易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想不到开讲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五中的语文老师徐纯。今天呢就是小满。那么说到小满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就很好听，小满而不是大满。宋代欧阳修就曾说过，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在民间呢有很多关于小满的一些民谚，比如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未满还有危险，小满小满还得半月二十天，小满不满芒种开镰等等。那么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那么这个传说实际上涉及到小满这个节气它有的一种特殊的民俗。那么小满是祭什么的民俗呢？这个传说呀，实际上说有一户人家，家里呢有父女俩，那么父亲呢有事情要到远方去呢，就留下一匹白马和女儿作伴。那这个马长得特别的健壮，而且呢它可以日行千里。那么更加奇特的是这个马呢它通人性，所以呢人们都说这匹马是神马。父亲走后呢就剩下这个马和女儿作伴。那么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却一直不回来，那女儿非常想念父亲，她就开始担心父亲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了。那么有一天呢，她就半开玩笑地对这个马说，哎呀马儿啊，你能懂得我的话吗？如果你能去把我的父亲找回来的话，我就嫁给你。谁料到这个话刚一出口，这个马就脱缰而去，一溜烟的跑得不见了。原来呢，父亲真的遇到了困难，在远方生了病，正犯难不知怎么回去呢，却突然发现自己家中的这匹马奔跑而来。因为思女心切，也顾不得多想，跨上这匹马就跑回家了。到了家之后呢，我们说父女团圆，父亲觉得这匹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又特别的给他添加饲料啊，精心喂养啊。但是父亲也觉得非常奇怪，精细的草料这个马一口不吃。父亲就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把事情告诉父亲，父亲听了以后非常不安，沉思了片刻，嘱咐女儿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你想想，一个女人嫁给一匹马，这多不光彩的事情啊。而第二天呢，父亲亲自来到马棚，装上了弩箭，趁马不防备把马射死，然后把这个马皮呢剥下来晾晒在院子里。那么女儿不知道啊，女儿有一天在院子里呢和这个女伴我们一起玩，看到这个晒在石头上的马皮，她感到非常的不安，摸的这个马皮的鬃毛，这个时候突然这个马皮掀开来，一阵飓风把这个女孩卷走。等父亲赶来的时候，这个马皮和女儿早就无影无踪了，飞向西南方向而去。在遥远的西南方有一个叫大冢的地方啊，就是脚后跟这个冢，那里面有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而这里面长的全是什么呢？桑树。到了那之后呢，这个姑娘披了马皮的这姑娘已经失去了原形，变成了有着马头形状爬在树上的蚕，她不吃别的东西，就只吃这个桑叶。后来呢，她就成为了这片桑林的主人，天帝知道这件事情，就把她封为了蚕神。我们说面对这场遭遇，姑娘有说不出的痛苦啊，她日夜想家呀，想她的父亲，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从口里吐出这个长长的丝，寄托着她悠长而又不尽的一种思念。人们都称这个女孩叫蚕神姑娘，传说中的蚕神姑娘就是在小满这一天诞生的。所以这个节日啊，民间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祭蚕。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其实蚕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内容。那么在5月26号，也就是本周六，教育面对面大型高校的招生政策解读视频直播第二场即将推出。如果您家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高校招生政策的一些信息不了解，然后志愿填报规则不了解，技巧不了解的话，都欢迎您去观看我们这场视频直播。我们也邀请到了首经贸跟北化工两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然后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详情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来咨询，或者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面对面直播间的三所中学分别是13中、14中跟156中。如果对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招方面的疑问，包括对于学校的一些课程啊、 整个的这个情况想要去了解的话，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直接留言提问就可以了。好，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十三中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什刹海西侧，东临恭王府花园，西临亲王府旧址，曾是康熙十五子的府邸，后为光绪七叔在逃住所。学校被誉为王府中最美的中学，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古建，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皇家建筑与现代教学设施交相辉映，别有意趣，古树参天，燕雀成群，闹中取静，适合静心读书。学校始建于1929年，前身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创办的辅仁大学附属南中，建校近90年来，秉承功成勤朴的辅仁校训精神，继承丰富多彩、厚重持久的办学传统，做到了毕业学生满意、在校学生家长放心、社会各界认可，环境优雅、底蕴深厚、朴实无华又富有内涵，老师勤恳敬业、学生踏实自强。优雅是学校的历史文化赋予师生的特有气质，既改善硬件，更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学校形成了以研究促发展的办学特色。正在进行的多个市区级课题抓住教学主要环节，科学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各种市区级的研究和课堂展示活动中，我们的研究深度和教学实效赢得了领导专家的盛赞。这里曾培育出10位院士，如今更以教育增值力卓越而闻名，高考成绩突出，每年都有学生考入清北等名校。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中招直播咨询。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学校就是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十三中。那请来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十三中的教学副校长王立峰王校长。王校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 王校，您可以靠那个话筒近一点啊，大概一拳距离。好的，刚才呢，我们做通过这个预告啊，对这个十三中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但是我相信十三中所包含的好、美跟特点不止于此，不仅于此。所以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十三中现在的特点是什么？ 刚才的片花当中呢，对十三中有一个简要的介绍。我呢，因为给我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所以呢，我概括的来说说十三中的特点。我们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校园环境优雅，适合静心读书。刚才片花当中已经解释了。 谈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开放日的时候走进我们的校园，去感受这个优雅的、适合静心读书的环境。 开放日哪天？咱们再开始就可以说一下。 开放日呢，我们定在中考出成绩的当天以及第二天，就是7月4日的7月4日、5日，分别是周三、周四下午的5点到7点，方便家长下班之后到我们这个王府中最美的中学去 了解情况。好，太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介绍啊。 第二个特点呢是学校的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厚的，然后校风淳朴优良。应该说这个是多年积淀的结果。学校呢是建于1929年，是由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元先生创办的辅仁大学附属南中。后来解放后我们成了这个十三中。建校90多年来，应该说形成了这种朴实无华又富有内涵的这个校风。然后第三个特点呢是治学严谨朴实，科学引领发展。这个呢我想重点展开一下。就是我们的广大老师们呢实际上是治学态度非常的严谨，教育理念先进。面对当下教育改革中的诸多难题，应该说我们始终以坚持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去进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形成了以教育科研来促进师生发展的特色。因为呢学校身处这个 什刹海这个腹地，这个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应届改善的这个空间不是特别大，因为地方就是这么大， 确实是， 对，所以我们在努力改善硬件的同时，更是把着力点放在了这个软件的提升上，学校呢特别重视这个课程建设、课堂提升来引领促进师生的这个发展。目前呢学校正在进行三个市区级课题的研究，然后我也想把这个题目呢念给听众朋友听一下。 究竟是什么？ 对，一是以学生需求呢引领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能的实践研究，这是一个市级课题，我们的老师全员参与，然后第二个呢是基于学生认知规律的高中课堂教学改进研究，这是高中的。第三个呢是以课堂评价促进教学设计优化的实践研究，也就是说我们把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转化成了一些课题来研究，就可以深入的去解决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呢在于进一步的提高课堂效率，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的负担很重，我把课堂效率提高了就可以实现减负增效的这个目的。然后呢课前呢我们强调依据学生的需求来进行教学设计，课前要对学生的需求进行调研，然后课中呢我们依据认知规律去开展这个教学活动，而课后呢我们通过有效评价去监测学习效果，让每一名学生的每一个40分钟都有更多的知识收获与能力的提升。应该说这个刚才片花当中也说了，在各种市区级的研究和课堂展示活动当中，我们的研究深度和教学实效赢得了领导专家以及教育同仁的盛赞。近年来呢，因为我们去说我们的这些研究到底出了什么成绩，应该说学校始终以卓越的教育增值力或者叫加工能力而闻名，高考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文科多次进入北京市前十，这个呢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中招录取分数线在西城区基本排名在第七名以后，但是经过高中三年的学习，我们的文科能进到北京市前十。 哦，北京市的前十。 是的。每年呢都有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这个刚才呢也说了，培养了十位院士，应该说各行各业现在都有13中优秀学子的身影。我想到这个就是 王校长非常的骄傲，谈到这段 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学校老师来说，能够看到学生学有所成，然后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社会之中越做越好，是学校老师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刚才确实震撼到我了，因为以第七名的西城区的成绩，然后最后拿到北京市前十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成绩，我觉得还是一个挺让人振奋的一个消息，也说明了学校的加工能力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能力，包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敬业的这种态度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其实是今年我们在做所有的中招节目的时候，我们会问到所有的校长的一个问题，因为新高考之后，学校在班级课程设计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在经历了去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之后，那么在今年我们将会如何去设计在新的这个，我们准备是怎么样去设计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有没有一些想法在十三中这边？ 这个呢应该说目前呢教育大形势下，应该说我们要充分的去尊重学生的这种差异，不断的去满足学生发展的多样化需求。那这个基于这样的理解呢，我们需要建设应该是丰厚的校本课程体系去满足学生的这样的需求。应该说目前我们的课程体系应该是建立的比较完善了，是优雅的午休课程体系。然后呢这个分为这午休课程体系呢，因为以优雅为核心，分为基础必修、专业必修、校本必修、校本选修、自主研修五大类。 这个呢时间有限不展开了，我想呢重点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呢，就是我们的校本必修。校本必修呢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我们学校优雅教育的目标来构建的校本必修课程。那必修意味着人人都得修，人人都得修，但是是校本的，也就是说通过三年的学习，人人都要具备的基本素养，而应该分为三类，是人文、心理和体育。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校本，就是人文、心理、体育的课程，使每一名毕业生能够身心健美，身心健美，人文底蕴丰厚。具体的说呢，就是人人必上国学课，就是指导学生学习领会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呢，我想呢，是必须做的，我们也是正在做，学生呢也是深受这个其就是应该是受益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人人必上形体和体操课，形体和体操课在十三中人人必上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这个体操不会是广播体操吧？ 不是的，是这个一开始呢是只有形体课，后来呢是形体和体操课这个就是都开，然后呢目的是让十三中的学生走出去，他的气质是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练过形体的和体操的，那个 精气神儿， 对，是的，然后让学生具备这种优雅健美的气质，然后人人必上生涯规划课，这个呢应该跟别的学校都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生涯规划课呢目前呢应该说开发的有自己的特色，就是目前呢有三块这个功能，三大功能，一个是心理健康教育，这是必不可少的，学业规划指导，这也是跟其他学校一致的，我们还更就是在这个注重这两块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进行学习策略指导，特别是在近期呢我们这个引进了原认知策略指导，这个呢将发挥它的极大作用，让我们的学生通过原认知策略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行为、学习，然后让他能够高效的去学习，幸福的生活，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这个是我们课程方面，其他的呢应该是很丰富的，你比如说自主研修，我们是以社团来引领学生自主研修的方式来实现学生特长的进一步发展，这部分学生呢给他们以充分展示的舞台，学生呢就在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当中能够去充分的去展示自己自主研修的成果，是这课程设置方面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突出的应该是这一些，然后呢在这个刚才主持人问我就说新高一的这个班级设置， 对，班级设置这块因为最后还有30秒的时间，可能咱们不够全都展开了，咱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再详细说一说咱们的新高一的课程设置好不好？ 好，好嘞， 好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本周六的时候继续举办我们的高校招生政策解读的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讲座，那请到的是首经贸跟北化工的两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去了解相应的详细的信息，因为呢这两所学校在咱北京都是招生比较多的院校，欢迎各位到时候在线啊跟我们的招办负责人进行一个交流，也去回答一下咱们家长的一个提问，同时还有招生政策啊、招生专业、录取比例、注意事项等等内容，咱们第二时段再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

中招直播就可以进行收看了。欢迎各位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我们的节目，然后去收听收看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13中、14中跟156中，也欢迎各位呢对于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疑问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请我们的校长们来进行一个直接的回答。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13中的话题啊，刚才正好谈到这个新高考之后我们的学校的课程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13中的教学副校长王立峰王校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王校，咱们继续。 好。大家都知道呢，2020年起北京市将进行必考加选考的新高考。 嗯。 应该说在去年这个2017级高一的课程设置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 嗯。 根据探索的经验呢，我们为2018级新高一设计的课程有以下三个特点。 嗯。 第一个呢是课程设计。仍然采取传统的行政班与教学走班相结合的形式。 嗯， 因为经过这一年的探索以及调研，我们认为刚入学的高一新生首要的问题是要尽快熟悉高中的学习生活特点， 嗯， 尽快建立新的朋辈支持系统， 嗯， 获得归属感，以顺利的去完成初高衔接。所以呢，我们为了帮助学生适应，就是尽快的适应从初中到高中学习心理和学习方法的变化，然后指导学生做好课程选择，规划好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 嗯。 然后呢，新高一的这个课程设计呢，是采取这样传统的行政班与教学走班相结合的形式，即入学后采用行政班建制上课。让学生对所有的文化课科目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嗯， 因为初中的课程跟高中课程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仅仅去说它是不可能有这种深入的这个体会和了解的， 嗯， 然后在这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会根据学生的发展状况以及高考的要求，在合适的时间对相应学科进行分层分类教学， 也要分层分类的， 对对。 嗯， 然后新高一呢是八个教学班， 嗯， 其中呢是一个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 嗯， 然后呢两个项目班，这两个项目班呢是一个侧重在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嗯， 一个是侧重在学生人文底蕴的提升，这些班的班级建制将保留三年， 嗯，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在2016-2017级探索的基础上呢，要进一步的开展项目式的学习课程，以适应当代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嗯， 所谓项目式学习，可能现在叫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叫 STEAM 课程， 嗯， STEAM 课程，它实际上是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多学科与一体的综合教育。对，是基于项目的跨学科课程，也就是说，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这种素养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进一步的来提高。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新高一课程将更加重视生涯规划课程建设，帮助学生理性选择。刚才呢，我在我们学校的课程特点里边介绍过我们的生涯规划课程，就是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学习策略的指导，特别是原认知策略的这个指导，应该是我们十三中的一大特色。 嗯 啊，这个新高一2018级，我们还将与北师大心理学专家团队合作进行课程的深度开发，指导学生更好的去理性的认识自我，然后做好这种这个学习和生涯的规划， 职业规划，然后课程选择， 嗯， 都联系到一起了。 对， 嗯，特别的好。刚才您介绍了我们这个八个班里面，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有一个科技实验班，一个创新班，一个人文班。 嗯， 这三个班是不是可以就是我们类比为就是咱们学校的三个实验班？ 您这个说法可能那个就我们说呢，应该是叫一个实验班， 嗯， 两个项目班， 两个项目班。 对，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接下来想问的就是对于我们学校本身的拔尖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嗯，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科技实验班是应该放到我们的招生计划里面的02， 是的，02专业。 他们是招多少人呢？ 30人， 招30人。 嗯， 好，然后另外的两个项目班，一个是创新。科技创新班， 嗯， 一个是人文实验班，是这个名字吗？ 应该是叫创新实践。 哦，创新实践班。 人文底蕴。 哦，人文底蕴。 嗯， 好。 是不是从名字上来看就是一个理科一个文科呢？ 现在呢，因为高考不分文理了， 对， 所以呢，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让这个潜能比较一致的学生能够集中在一起，那这样学习是需要场的，需要气场，他们在一起互相学习， 吊着， 对，然后呢，能够更优秀。 哎， 让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其实家长们也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同学们之间比着学，那学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跟我现在带孩子，特别希望有这种小孩能跟我们家孩子比着吃饭，就能吃的更多啊。其实一样的道理、 对，这是绝对有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就是这几个实验班他们分别的特点能不能详细介绍，包括进入这三个一个实验班两个项目班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呢，是通过这个中招志愿来决定的，是考进来的。两个项目班呢，是考进来之后，无论是你是名额分配来的，还是统招批次来的，都可以通过综合测评进入到这个人文项目班以及这个创新项目班。综合测评，您可能想关心测什么？ 对。摸底考试考什么呀？ 这个我们主要要进行学习风格测评，以及综合测素养的测评，还有呢就是语文、数学、物理它的基础的这个 的情况。 对，基础的所有考进来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综合测评来进入项目班。 那么这三个项目班他们是会有比如说末位淘汰，或者说我们会有一些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只要你够用功，你都有机会进入到在第一次选拔之后，后面还有机会再进入这样的班级吗？ 这个目前呢是没有的，是一次决定， 一次性决定。 应该说，今年应该是还是做出了一些这个改变，应该是综合素质实验班是添加了一些人。我说的今年是有失误啊，应该是2016级。今年的目前没有改变，因为是分层分类走了，所以这个分层分类走班，所以不存在我们认为这个调整的这种必要性不是特别大，所以今年没有，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相信如果孩子真的足够优秀的话，学校一定看得到，而且希望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里去学习。 我们会根据学生的这个状况来做出一些调整，因为我们要基于学生需求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是这样的，而且要匹配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开始好不意味着你后面一直好，如果一直放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环境里面，其实作为家长，我觉得也想跟家长说一句，不是说实验班，说实验班都是好，可能你的孩子如果受不了这个压力的话，会对他的心理包括他的学习造成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不要为，就是别人觉得吃的好的并不一定适合你啊。 是的。 就我一直想吃苹果，你给我一车梨，一点用都没有。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了。那么在招生计划这块，咱们今年是分大概几块呢？ 我们招生计划应该说主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名额分配，一块是统招。名额分配呢应该是99个学生。具体分配计划是这个有40位优质初中的学生，42位，对，其他初中的学生，还有17个校额到校的这个名额，这是99个名额分配。然后还有统招111人。统招呢分三个专业，就01专业普通班79人，其中呢包括面向本区招生的科技特长生10人。这个是一共是79，是全部面向西城区来招生。02专业呢，这个是叫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30人。也是全部面向西城。03专业，这是今年的一个这个 新的变化。 面向北京市第13中学青龙湖分校。也就是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中学。定向招生2同学。就是我们的总计划，2018年上级分配的总计划是210人。 好，这是210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因为现在所需了嘛，所以呢现在对于西城来说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近几年我们是能够考得进来。但是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今年整个西城区的报名生源相对是减少了，所以各校的招生计划也在减少，所以说往年并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绝对参考，但是它可以参考一个大概的比值，这个需要家长自己回去做功课，然后去查询究竟什么样的一个

学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曾先后有五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九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近80位教师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出色的教师团队成为了优质课程的有效保障。在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学校开发了适合学生发展的人文素养课、科学素养课、体育健康课、大学先修课等校本课程。为适应改革需要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又专门为学生开设了新时代课程。这其中包括模拟政协、模拟人大、模拟联合国等综合实践内容，目的是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高考文理科成绩保持稳定，本科率接近 100%， 一本率 80%。 其中2015年有一名学生取得了高考文科数学满分的好成绩。学校2015年中考录取分数为521分，16年530分，17年526分。近年来，初中有 85% 以上学生升入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其中2017年有两名学生分别取得573分、570分的好成绩。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中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下一所学校，来自于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刘杰刘校来做客节目。刘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其实刘校要跟我们来全面展示一下十四中了，因为十四中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当然西城的家长们肯定很熟悉，但是北京市的这些家长们可能并不太熟悉，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好，谢谢主持人。北京市十四中呢，刚刚片花里边已经提到了，我们学校是始建于1906年，到现在已经有112年的历史。如果说要给十四中概括一个特点的话，那应该就是严谨扎实，以理科见长。因为我们学校地处的位置啊，是原来的老宣武。宣武跟西城合并之后呢，就是现在的大西城。在原来的老宣武，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对十四中信赖赞赏可以说是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因为我们学校有一支特别严谨的教师队伍，那么好多家长就是因为学校管得严，老师管得扎实，就特别愿意把孩子啊送到十四中来。到目前现在这个新高考改革的这个背景下，我们十四中目前的办学理念是做有温度的教育，办有故事的学校。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学校，来感受学校的这个温度，来感受教育当中的故事。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特点就暂时说到这儿，一个实字，特别扎实。 能感觉得出来啊，就是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扎实，这个其实也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啊。这刘校长其实也是代表了十四中的这种扎实的这种风格。但是呢，说到最后啊，其实家长愿意放到十四中来，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家长觉得，哎呀，交给老师我就省得管了，那是不是这样的话，都交给老师，老师负责任，我们的孩子能出好成绩，家长多松心啊，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家长现在关心的也是把这个问题要抛给您，新高考之后我们的班级跟课程设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出来跟我们家长跟考生介绍一下。 在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再对学校的这个概况大概再补充两句啊。 您说，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特别踏实，特别放心。其实我们学校还有几个优势，也是能让家长特别放心的。 您来介绍一下。 大概有这样四个优势。一个呢，我们学校地处的那个位置，地理位置特别好。七号线达官营站直接到达就是。而且我们学校周边都是马路，因为校园面积比较大嘛，周边都是大马路，停车呀等等都特别方便。这是目前我们家长特赞赏的一个，好停车，到达方便。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学校的场地。如果家长要走进我们学校的话，可以看得到我们学校有400米标准的跑道。这个大操场应该说在城区内的学校是不太多见的。 是这样。 除了这个跑道之外，我们学校的食堂就是家长特别关心的，孩子送到你这儿吃的怎么样？ 是。 我们学校的食堂早饭、午饭都可以对学生开放，能容纳1000到1500人同时就餐。 嗯， 就是孩子们吃食堂没有问题。而且我们的食堂现在呢是把吃和文化结合起来。刚刚前面就是也有聊到啊，说节气的问题，我们学校的食堂现在正在做饮食学堂，是和24节气结合起来的饮食学堂。第三个优势是我们学校的十四中的实验室的优势。这个实验室呢，我们有高端的实验室30多间，各级各类的，不但满足了我们学校的实验的需求啊，学生实验需求，还有一些大学都把实验放在我们学校的实验室来做。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最后一个优势是我们学校的师资。刚刚片花里边也介绍到了，我们学校有特级教师5人，市级骨干9人，西城区的各级各类的骨干80人。这样的一支师资队伍，它能把学校在新课改过程当中开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课程贯彻到课堂当中，帮助咱们的孩子，或者说关注到每一个孩子。这个也应该是属于家长会很放心的一个亮点。那么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啊，如果咱们的家长跟孩子想要去感受一下十四中的校园环境啊，学习氛围啊，那么特别希望咱们家长和孩子也能在我们校园开放日的时候到达我们学校。 几号？ 我们的校园开放日是这周 六，也就是5月26号，本周六上午8点半。特别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十四中来切实的体验一下十四中。 好，因为上面第二时段还剩下50多秒的时间，可能来不及说到我们的课程跟班级改革的情况了，我们到第三时段然后再来继续来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情况。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本周六的活动，5月26号我们将会也会举行一场这个解读活动，视频直播的，您可以在十四中然后通过手机网络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好， 这个然后我们会请到首经贸跟北化工两所这个大学的招办负责人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来去解答相应的一些疑问。具体的去了解的方式，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650-7766，400-650-7766，或者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也欢迎各位啊，在这个逛校园的同时，不忘了去向这个招办主任们来提出您自己的一个问题。好了，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进一段广告。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三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第三时段，继续我们对十四中的这样的一个采访。那么现在十四中在新高考之后的班级跟课程设计的变化，我们再有请一下十四中的教学副校长刘校来对一个介绍。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现在呢，十四中在原有的课程，因为刚刚我也谈到了说我们的老师师资队伍对课程贯彻的这个扎实性啊，其实我们学校是属于在理科优势上建长的，我们也特别希望理科优势、理科好的孩子能够到我们学校来，那这样呢，能把我们像数学有2位特级教师，理化生呢也有2位特级教师，把这样的优势资源给发挥出来。我们在做好这种理科或者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语数外这种课程的基础上，目前针对现在高中6选3的这样一个高考改革方向上来说呢，我们把现在的高一课程设计的原则定为了尊重个性、关注差异、发挥优长。这个课程原则呢，主要凸显的是把选择权还给学生。那为了真正的能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因为您只说让他选择，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选，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设计了3类课程，在现在的高一实施着。第一类课程就是生涯规划课程。目前我们的生涯规划课程呢，每周拿出1课时，相当于是进课表的。每周1课时对孩子进行生涯规划的培训指导。在刚一开学，9月份刚一开学入学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做了一个脑科学的测试。通过这个测试，孩子能够了解自己的潜能。然后通过每周1课时的这样课程设置和实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知道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在这个学期，我们又对孩子进行了职业体验，像我们分成了18个组，进到亦庄的新的高科技的开发区等等等等，对，进行职业体验。同时在5月15号的时候，大学专业对接这个要求已经发布了，那我们给孩子进行大学专业对接的讲座等等等等，让孩子们来探索外部的世界。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生涯规划课程对孩子的指导，能真正的把选择权还给学生，这是第一类课程。第二类课程，我们十四中呢 也设计了新时代课程，这个在我们学校我们把它叫做新时代课程。这新时代课程当中包括模拟政协、模拟人大、模拟联合国以及理科方面的自主实验。 嗯， 像理科方面的这个自主实验呢，我们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进到我们高端实验室，30余间实验室同时对学生开放，他可以向老师递交各种各样的单子，我要做什么实验，我要去验证哪些。那么像这样的新时代课程我们开设了64门。 嗯， 那么这种呢就可以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是进到偏文的这个模拟政协、模拟人大这些课里呢，还是偏理的自主实验的课程当中呢，给了他更多的选择权，又能让他去体验。第三类课程呢是属于学校的社团活动。14中提倡的是人人有社团，比如说我们社团活动当中有汽车模拟驾驶，那么我们会把学生带到汽修厂真正去实施这个汽车模拟驾驶。14中呢还有一块高尔夫球场，所以我们有高尔夫球课。 哎，这地儿大就是 另外呢我们还有播音主持等等等等这样的社团活动，就是 可能会有我的这个同事出现在 对。特别希望咱们能有专业的人员到我们学校来指导。像这个社团活动特别多，因为我们学校也有网球场，我们也有网球课等等，用这种啊活动作为载体，是让学生呢能够充分的去体验，然后形成一个正确的合理的选择。我们真正的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学生在现在已经能明确的知道我的六选三要选哪三门课，这样呢为他升高二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其实刚才您谈到了既有理性的这种比如说脑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通过评测然后帮到他选择，另外一个还是从兴趣出发， 对， 那么从我的兴趣是究竟是哪块，然后我再来去选择，就是理性跟感性双向的去这样的一个选择，让孩子能够尽可能少的失误啊，因为这也不能绝对， 这个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但是能够尽可能少的失误去选好科。那么咱们也是分层教学吗？走班。 对，我们呢是计划在新高一，因为刚刚您也谈到新高一，我们是计划在新高一入学之后以行政班为主。那么对六选三的课程是要有高考班和会考班的走班。因为现在的初三的学生，也就是将来的新高一，他已经有了五选三的这个中考的选科。所以我们会根据学生在中考的选科情况，以及在他一入学的时候给他做的这个测试，和我们要进行的六选三的这个走班的情况，来开设不同的课程，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其实这点上也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些实验班的情况。 我们的新高一呢是这样，招生计划当中是六个班，在这六个班当中我们要设置两个项目班。这个项目班呢它不是在招生简章当中出现的，是学校根据我们学生的特点来设置的。这个项目班主要是以线上线下结合学习的方式，比如说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差异性比较大，尤其各种各样的招生方式录进来的孩子差异性特别大，那么分层教学的这个层次的要求就特别高，可是呢班级教学制又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孩子，那我们呢就会在线上线下，尤其是老师比如说录一些微课呀，老师给一些不同层次的孩子有不同的指导啊，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在课堂教学当中也会引入到网络教学，比如说 PAD 教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线上的手段。所以我们的这个实验班14中的这个叫项目班，主要是提供给学生多元的学习方式，当然是需要他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能够控制自己在线上线下来完成。 那么这个项目班是已经做了几年了，还是 我们的项目班是现在的高一，因为现在的高一是新课改的第一届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今年招生计划，既然您刚才谈到了，总共是招六个班。 对， 六个班。 对，我们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招生计划，2018的招生计划是180人，六个班。那相当于一个班呢，大概是30人， 也是小班。 对，也是小班。其中呢，名额分配是82人，校额到校17人。 统招81人。今年十四中的这个招生计划有与往年啊稍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外区投放了一些指标。在这81人统招当中呢，丰台区1人，石景山1人，房山区2人，通州1人，昌平1人，也就是我们在这81个统招当中有6个名额是投放到了这样的5个区县。 嗯， 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像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昌平这5个区县的考生能积极的报我们学校。 嗯，尤其是理科有特别突出的特长的啊。 对 对，这个长板的这样的一些同学，这样能发挥我们教师的师资的一个优势啊。 对。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十四中的加工力吧，因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加工力，体现在哪儿，那么我们十四中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说到这个加工能力，在老宣武的家长都会知道，不管十四中的初中还是高中，加工能力都特别强。在初中呢，那肯定就体现在中考成绩上啊，在高中那就是高考成绩。那这个加工能力，我现在不想说语数外的这样的就是传统的科目，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足球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学校呢是全国足球示范校，这是去年刚刚评下来的。为什么会评下来这个称号呢？十四中的这个足球队成立仅有5年，在最初的时候只是孩子们爱好踢球，在一块踢成为了球友。那么学校看到了这样一支爱好踢球的孩子们，就把他们组成了球队。组成球队之后，由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来给训练。那么从非专业慢慢的走向专业，这一期间肯定是课程在起作用，给他们设置了这样课程。最后在去年的时候，不应该说前年，已经有了2年的时间，学校投入了更专业的力量，请来了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专业的2名西班牙教练来训我们这个足球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由课程来引领，由专业的师资来投入，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当中，十四中这支特别年轻的足球队取得了北京市亚军这样一个好成绩。 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个足球呢，学校不是在抓足球这一件事儿，而是在抓足球精神。这种足球精神会辐射到所有的科目、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当中。像这个足球精神一样，十四中的这个还有一支更年轻的队伍叫行进打击乐。行进打击乐乐队呢，它也是刚成立2年。但是在5月初，这个月初在上海的全国比赛当中，我们获得了全国的金奖。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所以这种加工能力啊，它有 不仅仅是学科的 啊。对，不仅仅是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辐射到所有学科，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你可能都会忘记，但是你参加了这些社团活动得的奖，你可能会铭记终身。尤其这种精神、这种意志、这种品质、这种在一起团队合作的状态，可能会记一辈子啊。 对，所以我还想再说一下，这种精神或者说他得的这些奖，在将来他高考的自主招生啊等等等等，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帮助。 太好了。 像我们学校的这个十四中的这个科技方面，我再来说两个数字。就是我们这个科技方面，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的翱翔基地。一个是翱翔的基地校，一个是课程校。那么这个翱翔的基地呢，多年来培养出来的这个科技方面的人才，我们已经有2人次获得了，就是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这个对于中学生来说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还有2人次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就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他爱好到变成他的一个特长、一个悠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咱们最后再说一下学校联系方式好吗？ 好，我们学校的中招咨询电话是6301-7883，6301-7883。 好，好的，非常感谢刘校。接下来我们走入下一所中学，北京市第156中学。 北京市第156中学是一所普通完全中学，始建于1932年，时称北平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52年改称北京市第6女子中学。1968年起，男女生兼收并启用现校名。 学校占地约13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班30个，其中初中12个班，高中18个班。学校在西城区以治学严谨务实、管理严格细致著称，被群众誉为不普通的普通中学，不是重点胜似重点的学校，曾被推选为市民满意度最高的学校、首都最有影响力的学校。学校现有高级教师44人，区级学科带头人10人，区级首席班主任1人，区级骨干教师21人，区兼职教研员16人。多年来，学校初高中教育质量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高考成绩优异。2017年高考一本率 85%， 二本率 100%。 156中学办学条件优越，设备先进齐全，教学楼、实验楼、综合艺术楼是学校建筑主体，实验楼配备理、化、生实验室各3个，新建物理数学实验室1个，以及图书馆、网络中心、课件制作中心。学校不断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鼓励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156中是北京四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借助教育集团的平台，我校自2013年起组建了高中网络教学班，共享四中网络资源，为我校培养优秀理科生提供了发展空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请来的是北京第156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张燕，张校来做个节目。张校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156中的一些特点啊，您从您的角度再跟我们来说一下156中现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学校是1942年建校的，有86年的校史了。当时是陈元先生创办的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3中是男校，我们是女校。 啊、 他们一般说他们比我们大3岁。我们 一家人啊， 一家人。我们呢，学校呢一直是比较朴实、比较低调的，我们自我评价。我校在西城区以治学严谨务实、管理严格细致著称。虽然我们还是很低调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被外界评价为被群众呢誉为不普通的普通中学、 嗯、 这也是我们都是听到外界评价的、 嗯、 不是重点胜似重点的学校。 嗯， 我们也曾被推选为市民满意度最高的学校， 嗯， 首都最有影响力的学校， 嗯。 现在区常委、宣传部的陈宁部长曾经呢评价我们学校，尽管不是示范校， 嗯， 但却是真正办教育的学校， 嗯， 是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发挥潜能的真正优质的学校，是有特色、有成绩、不断进步、被百姓认可的学校， 嗯。 多年来呢，我们156中学也一直保持着学生低进高出的这种优质的育人水平。 嗯， 其实我们成绩的取得呢，也源于我们有一个倾心致校、求真务实的领导班子，有一支热爱教育、治学严谨、团结协作、能够引领学生发展的教师队伍。而且我们学校的成绩的取得，我们认为与我们的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嗯， 我们的管理在西城区还是很著名的。 嗯， 我们学校实施的是注重细节的闭环管理，在管理上突出的是细和实。 嗯，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学校布置下去的工作，必定都有相应的检查和评价，有相应的信息反馈，使已经下达的工作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而且呢，我们学校在管理中也是力争以细节来体现品位，以细节体现差异，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深入、最具体的地方去。 嗯，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个细节的差异要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也就必然产生质的差异。 嗯， 所以这种细和实的风格也是落实在我们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的。 嗯，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教育教学干部都要管理一个年级，而且是从这个年级学生入学之前，我们就要亲自设计，从他入学一直到他毕业3年，

还有呢，我们也在学生会家长会上给学生和家长呢讲解初步的了解啊，北京采用的等级折算赋分方法，明确呢自己在选考人群当中的位置时，才决定了等级性考试的成绩， 很科学。 所以呢，就是引导学生从关注分数到关注位次。 嗯， 再有从15号公布了高校的本科专业选学科的一个要求，我们就引导学生家长导师都关注这些信息，关注他即将想选择的专业对学科的限制。而且我们还请了我们还把上一届高三学生所有学生的高考的成绩以及录取院校，还有他在北京市的高考的位次，以及在大西城当中大考的各次的位次，还有211、985的院校等等都张贴出来，以便于学生呢了解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对他专业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全面的判断和思考， 这样才能够帮助他更理性的这样做一个选科啊。 对，这样我们对还是让他尊重他的个性化选择，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我们也不进行套餐式的选课，就是尊重到学生每个人的个人选择。 其实这也是学校师资的能力的体现，因为你开不了那么多课，你也不敢让学生这么选。正是因为学校师资过硬，那才能够让学生可以按照你的兴趣，按照你自己的发展方向去选课，这点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招生计划就是我们学生学校都是统招的，我们有140人。 140人。 我们分五个班。 五个班也是小班教学。 也是小班教学。今年和去年比人数有所减少，因为北京市减了10000多人。那我们分到各个学校还是有所减少的。 但是这其实对于这届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好，这样的话可以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那么究竟现在想要进到咱们学校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呢？在西城区。 如果参照去年的位次，我们去年录取分数是526分。在去年呢，西城区我们去年招的180人，西城区的位次是3300名，是这个样子。 那今年其实应该是往前。 肯定会往前了。 所以各位在选的时候还是自己要做一个算式，究竟怎么去类比一下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有实验班吗？ 我没有上简章的实验班，但是我们有一个结合我们学校课题的叫关于教学方式变革的一个网络教学班。这是侧重于理科方向的。156中学是四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我们也借助四中教育集团的这个平台，从2013年起我们建立了高中网络教学班，共享四中的网络资源。教师呢还和四中的老师们一起备课，也参加一些讲堂的活动。教师呢引导学生进行学科相关内容的一些网络学习，也引导通过网络学习呢，实际上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教学设计上和平行班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也提供给平行班一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同时可以进行网络学习。这种方式对我们培养优秀的理科学生提供了发展空间。还有呢，我们自2015年起又结合现在学生的发展和他的高中生的特点，我们组建了人文素养班，通过课程的设置和丰富的实践活动来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已经有3年的教育实践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还形成了自己的文集。 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出来了哈。 我们的网络班和这个网络班是有毕业生了。从以网络班教学为网络班的成绩为例啊，我们高考的平均分在615分，一本率100%，600分以上的是占64.7%。网络班呢，平时就是他们开始都是以普通成绩考入我们学校的，但是呢，经过3年的学习，他们入学位次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确实是改变非常的大，因为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还有开放日的事情呢？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6617-6448，我们 6617-6448。 对，我们现在没有安排开放日。 但如果有开放日的话，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报道，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或者是关注这个咱们156中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